都感到感不到。爱你疯，爱你傻，爱你笑，生死狠心大到管都管不了。他们爱我，喜欢我，说明我，烦死我，爱情这只坏猫，免得恼我。 心事的 装着一片海，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 分解那么同意你离开只是场戏，如果选你 家完成分解，那么同意你离开只是场戏演。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那么选择爱有什么范畴可争辩？捏碎反悔你肉就是我一直清晨必睡的理想，我见到是谁以弯绕之缠绵的痛，山河破碎当水交汇，你不会，你谋划是你 smell your intentions. You love another freak show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love some weird people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think I did not get here sitting next to you. But after all I've said, please don't forget. All my friends are heathens, take it slow.For them to ask you who you know

发明人气息、oh, yeah. 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yeah. 你好像不太在意、no. 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oh. 说我唱的歌太幼稚不够深刻，我只能回应沉默，笑着表扬我最乖，乖得像个大小孩，写写着很烂对白。所谓成人世界，爱是什么模样？我看到软弱说对我好想，说完就逼我忘，用喝醉来伪装、哦、想为你变坏，想为你成长，就算下一秒就流泪就受伤，面有色眼光对自而商量，就算全世界

그댄모두그로흑기느게루이딴이고더기니유탄한마쇼이스와도지요쿠만조우요샤나이아기가기대스드시유미해마네쿠마마니도에다도노야카이나고모리미타이나와타시고야사시쿠스쿠타우와쿠지리루데아소비 气中弥漫着威胁，阴阳谎言转眼欺骗，故事暗藏深渊。停下脚步，下雨的街，弄湿鲜血，律师枯竭，荒唐彻夜，山我不眠，游戏我来破解。不安的跳动间，安息却不能眠，历历浮现，被即将打断唇齿的痉挛刺天，笑旁人冷眼，人心不能搁浅。苍天日月可见，阴声写我来分辨，吹着口气哼对了眼，逐末黑夜如墨如烟，怪手起无欢 让我 steps are colder. I'm a blue jean quarterback saying I love you to the prom queen in a Chevy. I'm John Wayne, Superman, California. I'm a Chris Christopherson, Sunday morning. I'm a mom and dad singing along to Don McLean at the levee. I'm a child of the backseat of freedom, baptized by rock and roll. I'm a Texaco star, I'm a Gibson guitar. Still a teenage kid trying to door too far. I'm a jukebox waiting in a neon bar for a quarter. I'm a child of a backseat freedom, baptized by rock and roll. Never let me grow in the garden of Eden. Never grow up, never grow. So the longer I live, the more I see it. There's only one way. I'm a child of a backseat freedom, baptized by rock and roll. Never let me go in the garden of Eden. Never grow up, never grow old. No, another rebel in the great wide open. On the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and I've never been. 努力都没好，哎呦喂呀，自己淋雨也是路，差点跌倒却不知足。

情成功。中午自习空座位都不见， 同学，这个座位我占了。 选什么课还要算半天，咋点我只能哎呀，我又得了开学恐惧症哎呀。其实真的我不想承认哎呀，现实说来就非常 小地图上徘徊，路上行人不明白，我的心事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 I want to be free, 我的心事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谈一场恋爱，姑娘不知道我何时能回来。想明天立个发票，老板不一定能给我放个假。三姑二舅大姨妈，今年过年我一定要争取赶得回家。其实个太复杂，而我眼里只有快递能否继续送达。 而我眼里只有快递能否寄送达。 笑得不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 会如期出现。世界都